狼要冷可有件皮裘啊，我今你可以挡寒。杜十娘扶肩携手，是殷勤的相问，负心郎他一语不发，愁锁两眉间。莫非说郎君你在外遇人狠狠之气，咱夫妻是背井离乡，你的胸怀要放宽。莫非说爹念那双亲归心似箭，数日后咱一家人呐就要庆团圆。莫非说妾身我也有这不周之处，望郎君你勤指点，还得把我海涵。好一位痴情的师娘，她是温存的细问，负心郎他唉声叹气呀，躺在了床上边。师娘说这闷葫芦提的哑谜，叫人不解，莫非说有什么爱口的话你不肯对我言？李甲说爱口当然是爱口啊，可是我不得不讲，他把那酒楼的话一个字也没有隐瞒。师娘闻听打了一个冷战，这么点的小事儿，嗨，你何必为难？你不是把我卖了吗？我就跟着人家去，明天就办，还不可你吃烟。有的是现成酒饭，你自己去用吧，我不能够陪伴，要去安。我们赋予了 娘， 我若不然，用珠宝打动这父心里寒。金钱买恩爱还不够，早晚也是枉然。私奔到了四点，水接浪声喧，岸上的蜡烛堪堪可要点完。看我十娘性命儿比作这残烛儿断，这江中水玉石娘不忧，哎呦，结下了生死的缘。五更到了五点，十娘的泪不干，听岸上 时间的关系呢，刘秀梅老师演唱的这段《杜十娘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，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咱们呀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这位单弦名家的精彩演唱。 说读好书就会发财，好歹

这不过是民间的神话流传。今天的天神是么劳动群众，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叫河水让路，高山变平川。只要听党的话，跟着党走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。几个天真的孩子们听得入神，只等两眼翻老人家看，就好像面前有幅美丽的画面，那愚公他正一闪，真是动人的语言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阎秋霞先生演唱的这段白派京韵大鼓《愚公移山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。文艺广播24周年庆的精彩啊，还将继续，也欢迎您呢持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。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 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